起祷告。亲爱的主，你的百姓带着谦恭期待的心在你面前，你的仆人也一样的主啊，卑微来到你面前，来渴慕，来寻求你圣灵的开启。好，让我们这样的一群人都是天父的儿女，主啊，有基督宝血所埋赎的一群人，主啊，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主啊，一起来聆听，一起来查验，主啊，好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敞开的。主啊，愿主这样的时候你圣灵来亲自教导，帮助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特别是你面前因而未现的罪需要你关照的，主啊，你来关照，来接近。主啊，需要你安慰的，主你自己亲自的安慰，好让你的教会在你话语中间被建立，你的教会在话语中间被洁净。好，让我们这样的一群人因为被你陶模塑造，成为合乎你自己的心意，也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为你做不妥协的见证。奉耶稣名求，阿们。教会纪律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不久前教会长老会委托我去写一份关于教会纪律的 policy， 就是规矩。我发现查了好多书，去 Trinity 发现很难，很不多这样的书。再看看我从童年起听到，也很少听到教会纪律的这样的信息。我自己在这里侍奉十多年了，这是第一次讲关于教会纪律的信息。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在这方面真理不清楚，责任不在你们身上。我相信神学家、牧师都有很大的责任。话是这样说，但是今天讲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些地方扎到你了，千万不要认为牧师又骂人了。我们一起在他话语面前被关照。传道人自己也是教会身体的一员，这话对他自己也是有效。所以这些话我们一起来到里面，来到主面前，看看圣灵今天怎么对我们说话。我们来思想这么稀有的信息，在世人中间，你知道有些东西越少越贵，对不对？稀为贵。我们一起来领受神对教会纪律的教导。在浸信会传统中间，在十九世纪的清教徒中间，非常多关于教会纪律的教导，以至于每年在浸信会有2%的人被赶出教会。多啊，我们有没有赶出教会？我们教会一个都没赶过。我们有自愿离开的，但是没有赶过一个人。2%的人被赶出教会，浸信会在过去中间还在不断的增长。这个事情就让教会研究教会的那些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为什么人被赶出教会，教会还在增长呢？我们教会在效法九标志的教会，马可牧师在国会山，他浸信会里牧养的非常的好，非常的蒙神喜悦。那个教会不属于巨型超级教会，但是教会稳健的增长。当他讲教会九标志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很重要是教会纪律。那时候教会好多人离开教会了。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很多人离开教会的结果，奉献是过去的3倍。弟兄姊妹，奉献是硬的指标。人离开好多，奉献增加了2倍，是过去的3倍。你看看这样的数字，是不是可以很激励别人呢？对传道人，鼓励传道人讲教会纪律的道。我小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刻骨铭心的。我看见一个村庄里面，在一个农村里面，一栋楼非常大，那个我们村庄里面一个大楼，有一天着火了，火着得非常非常的大，我们这些孩子在边上看，远远的看都害怕。那是我们朋友孩子的家，朋友的家。那个家烧完以后，他的父亲把很多人扔出来，就变成很贫困的人，很多人帮助他。后来调查的结果是怎么着火的，是原来一些孩子在那边在柴火边上玩火，结果不小心火星站到柴里面去，干柴就烧起来了，结果那么大一栋豪宅被烧掉了。我就后怕，因为那群人不是平时很喜欢玩火的，我们村庄里面最喜欢玩火的是我， 为什么后怕呢？我大概不到三岁，我记得有一记忆的已经三岁了，很喜欢玩火。那个时候连灯泡都没有，没有灯，我就在那个洞下没有灯的火，我很喜欢玩这个火，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一下就觉得啊很开心，碰一下就很开心。哎呀，得了一种很奇怪的毛病。结果有一天那个阿姨，我忘记哪个阿姨了，就抓住我的手，我都记得很清楚，抓住我的手就抓在里面烧。哎呦，烧完，你知道三岁的记忆必须很强烈才会记一辈子的。我这个就属于其中一个，非常喜欢玩火，被烧完以后手都烧白了。那个阿姨给够狠的，好在我不知道是忘记是哪一个阿姨了。我没有恨他，我只记得就哎好狠了，烧了，因为我很喜欢玩火，可能他受不了了，不知道他烦了还是知道这个是危险，肯定是危险了。哦，被烧了白了，后来一看哟痛痛，然后以后一看见没有灯的火，我就躲得远远的，从此我对没有灯就没那么大兴趣了，否则我们家可能早就烧掉了。看到别人遭灾的时候心里很同情，但是想到我要是没有那个阿姨狠狠给我烧一下，我们家不知道烧了多少遍了。教会纪律是一个被遗忘的话题，大概教会过去的100年中间很少提到教会纪律，特别是教会在开始20世纪初开始所谓的社会福音运动，在19世纪的时候，那些浸信会特别是清教徒传统的教会非常强调教会纪律，内部道德灵性的圣洁。但是后来慢慢慢慢教会往外做社会福音运动，往外关怀穷人，这些社会公益的事情非常做得非常好，也成功，以至于教会发出很大的声音要指责社会的罪恶，特别那些结构性的罪恶。但是教会慢慢慢慢从20世纪初20年代30年代忽视了对内心的一种反省审视检测，教会慢慢慢慢走向世俗化，以至于我们有很大的声音在社会上呼喊什么是公义的上帝的法则，却失去了能力来反省检测教会自身里面的腐败。所以今天美国教会世俗化有很多的原因，成功神学能够大行其道是有很多的根据，道德提升运动也曾经给美国带来教会人数突然间的增长，那些寻找用心理安慰的方式，用发现潜能的方式，自我实现的方式，曾经一度在教会里面非常的盛行，以至于教会吸引来一群文化基督徒，他们在那里听到那些道德提升自我实现的理论非常耳目一新，然后发现一实践也还真不错。可是当长期的苦难临到的时候，这些人就暴露里面的根基，于是教会慢慢慢慢世俗化，到今天教会发展最快的一些教会常常讲的都不是纯正的道理。我不排除一些灵恩的教会他们也非常好追求，那些也是发展很快，但是你看巨型教会中间讲台上有强烈的强调基督耶稣十字架需要悔改的这种信息，请你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留意，非常少非常少，但是这样的信息却非常 popular， 很受这个时代的欢迎。在多年前 John Piper 这是位神很重要的仆人来到上一神学院讲道的时候，我刚好在读书，在那里听到他说，今天十字架和苦难在美国的讲台上已经很稀有了，这是一位神重要的仆人在上一神学院培养未来基督仆人的一个地方来指出美国当今讲台的问题。John Piper 是一位神很重要的仆人，他既是神学家又是一位牧师，这样的人很稀有，因为他既有神学的深度来洞察上帝的奥秘他的启示，但是他又实践在每天信徒吃喝拉撒那些非常辛苦的事情上，他观察信徒灵命的光景，又看神的话语怎么看的时候，他看去这个时代美国普遍存在的危机。我想 John Piper 对今天教会的提醒，对未来传道人这样的一个提醒，也成为我们今天的警戒，我们也不例外，也落在这样的时代里面。可能我们内心喜好的跟其他那些走向世俗化的教会区别不大， 我们来反省，为什么有些道听来我会扎心，但是我不愿意听，但是有些道为什么我很喜欢听，尽管可能对我帮助也不大。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今天来一起发现被忽视接近一百年一个教义，一个一百年的一个实践。我们对教会纪律的印象是，以前看小说《红字》里面看到那位女的挂了一个红字，在霍桑的小说里面以前很喜欢看，那是名著，那是一个被扭曲的对教会纪律的一个丑化的描述。但是在小说家的手下，你看见那个负面，那个女人是被同情，显然是，但是却对教会纪律产生一个负面的形象。那不是，那是一个英格兰新英格兰一个清教徒小镇里面发生的事情，当被丑化的时候描述出来是对那个被压迫的女性的一个同情，这个是好的信息，但是却对整体教会纪律产生一个丑化过的负面的形象。什么是教会纪律？我们今天来思想三个方面。什么是教会纪律？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做教会纪律，最后来看如何做教会纪律。三个 W， What， Why and How。 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教会纪律。那纪律有两种方面， Discipline 有两个方面，一个叫 Formative Discipline， 一个叫 Corrective Discipline。 Formative 是指那些塑造性的纪律，塑造性纪律就像每周我们有教会的讲道，一会儿有主日学，然后礼拜五晚上礼拜六我们会有查经班，甚至有门徒训练，这个叫 formative discipline。 formative discipline 是指那些塑造性，好像妈妈爸爸在家中带领孩子慢慢成长，哥哥姐姐带弟弟妹妹那样的一种塑造性的一种纪律，那个比较温和，是一种教育性的。但是有一种是 corrective 矫正性的，那个就不舒服了，错的时候跟他说你这样做不对的，你要回转，人不喜欢第二种。那教会纪律偏偏落在第二种，也解释了为什么这样的信息今天传道人不敢讲，会众不爱听，也是这样的信息为什么显得稀有。教会纪律有这地方这样的定义，教会纪律就是什么呢？就是为基督的名，出于对信徒的爱而执行的重建信徒灵性和道德生活的必要途径。首先它是为耶稣基督的名，也为信徒，出于对信徒的爱，然后来重建他们道德和灵性的生活，一个必要的途径，是不得已的，不是喜欢的。我们在这地方来思想几个方面，首先是为基督的名。当教会跟社会一样的时候，主的名受到羞辱。美国巴拿统计多次统计出来，美国教会主流教会它的离婚率社会上跟教会里面都是一样的，统计了多次都是一样的时候，刚开始牧师们不服，我一天到晚讲到查经，怎么会教会的离婚率跟社会离婚率一样呢？很不幸的是查了多次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事情对神的名，我不知道有羞辱有多大。离婚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离婚也一定是有一方或者双方的罪在中间，但是离婚率居然社会跟教会没有区别。我非常感谢神，在中国的一个大学里面做了一个研究，中国基督徒中间做了研究，是基督徒的离婚率远远小于社会上的，我非常感谢神。后来我做了一些思考，或许在统计的时候，在问的时候你是不是基督徒啊，在这次采访的时候，可能美国人都说哦，我是去教会的都叫基督徒，那样统计出来就差不多了。美国因为去教会的人相当多，每周去的不多，但是能够去的是75%到80%，就是偶尔去，多加起来可能有75%到80%能去教会。但是这样统计出来的话，那就社会跟教会就差不多了，不奇怪的。但是中国教会，特别家庭教会，持续去教会的人，他要付代价的，那难怪测出来也是跟社会是不一样的。第二方面也是为信徒的爱，他不是为了惩罚信徒，乃是为了关爱他，重建他。第三方面也是一个，是为道德灵性方面，要来建造他，是一个不得已，是个必要的。大家很关注哪些罪会被纪律，马上就问哪些， 我们来看看圣经中间有哪些，圣经列了一些罪要被纪律的罪啊，希望你不要落在中间。罗马书第十六章里面结尾的地方提到一些那些离间别人的分裂教会的，你要远离他，那个就是要被纪律。哥林多第五章里面提到乱伦的，乱伦不但是不悔改，还自以为是，还觉得沾沾自喜，那样的罪要被纪律。铁上论家后书第三章的那些有些人偷懒不做工，还东家长西家短的在那里散播谣言，那样的人要被纪律。铁上论家后书第二章里面提到一些违背使徒的教训，抵挡使徒的教训，那对今天来说就是公然违背神的话，他不听劝诫还沾沾自喜，甚至还觉得有理，这样的人需要被纪律。还有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提到那些良心好像被闹甜闹过的，那些劝也没有用，那些亵渎神，那样的一些人需要被纪律。还有一些假教师，显然约翰二书里面教导错谬的教导，那些是非常严重，跟卖假药一样的，需要被严厉的纪律。这圣经只是列了这些，并没有归类说哪些罪，这些啊，这些结党纷争分裂乱伦淫乱偷盗偷懒悖逆亵渎神教导异端等等，这些罪需要被严重的，这些需要被纪律。一位寻道会的传道人非常好做的总结，叫 John James 约翰雅各，他列了五种罪，他说一切使人犯罪和不道德的那些，这是第一类。第二个是拒绝正统教义，第三是煽动结党纷争，第四不照顾亲属的，第五使人跌倒的，他列了五类。我想有人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哪些罪需要被纪律呢？应该是那些公开的严肃的并且不肯悔改的罪，公开又是严肃的但是不肯悔改的罪，不是你私下今天夫妻今天口角了，哎呦被教会纪律，哇这个教会好可怕，夫妻今天口角就被纪律了。公开的罪，严重的罪，而且是规劝不听不悔改，这样的罪才需要被公开纪律。今天准备这样放心很多了哈，我看很多人就没事啊，可能不多人到够级别是吧。第二方面，为什么要纪律？我想这个比较容易哈，为什么要纪律？打是疼骂是爱，这个很容易。有一位姐妹有一天在门口那边说，哎呦师母骂我，不是国语谈啊，我说骂是爱，我还不知道他什么事情被骂，我说骂是爱。今天做牧师师母的人去责备你，其实他是一定是关心你才责备你，你想想谁无缘无故要跟你树敌呢？其实做牧师的人很想讨好人的，他只要有机会就想讨好人，但是他要责备你的时候，特别像我这个五个孩子的老幺啊，很想讨好人，但是你要被我责备了哈，我知道有一个弟兄会说你一定很严重了，牧师都想大家和睦和气，我们容易牧养你，容易建造你，但是一旦要指出来这地方你需要悔改的时候，你最好认为这地方还是相当严重的，可能对你自己是有好处的。我不说不指出你们的罪是容易的事情，指出来让你难受，对你对我都不容易的，甚至你还可能听不下去走掉了，走掉人一扫牧师还可能挨批评的，你明白吗？这就是牧师为什么有软肋了。所以当牧师在这里责备你的时候，甚至私下提醒你不能这样做的时候，你最好认为这地方他克服很大的困难指出来的，除非那个牧师很喜欢一天到晚骂人，那是另外一回事，他恐怕也做不久。但是他如果真的很真诚跟你指出来，这样做不对啊弟兄，这样做不对姐妹，你最好认为他肯定克服很多困难的。出于爱是第一个，没有被看管的羊群，你可以看看，是我这地方网络上找了一个一群羊在悬崖上走，没有牧人， 那走着走着前面嘣就掉下去了，啊，这是没有看管的羊群，没有牧人的羊群，走着走就羊很喜欢哪里草绿就吃到哪里，吃了吃了就掉下去了，危险了不知道。箴言书告诉我们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希伯来书刚才读的经文是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管教过孩子的，管教过的，我这么少，不好意思，那没管教过的举个手好吧，没管教过的，从来没管教孩子的，也没有。哦，我们华人很隐藏，我们华人很客气。你看我是学数学，你知道吗？你管教过还是举个手，不多，不管了也不举手。因为我马上讲逻辑上这不 make sense， 有一些人客气了肯定，因为排中律告诉我们中间不可能存在既管过又没管了，是不是？一定这个我太逻辑了，但是我忘记了很多人很客气，都管过孩子的。哎，有没有人谦虚一点承认你被管过的，被修理过的，有没有？被父母修理过？哎呦，还太好了，谦虚谦虚谦虚谦虚，你都很谦虚，被父母修理过了啊。我小小自夸，我从小到这么大被打过一次，后来被验证了也的确只有一次。小时候有一天妈妈叫我去买酱油还是买醋，我不肯去，犯倔了，有一天就不去。哦，我妈妈是村里出了名的温和的人，结果拿起扫地那个扫把，那个里面的抽出一根来，啪啪啪打流屁股，哦，痛啊，那乖乖的就含着眼泪跑去买了。买完以后那根扫地的应该就插在那里，我以后看到这根就哇听话好啊，从此就没挨打过。后来还被称赞说这个村里面就一个孩子就打过一次的，还被当作榜样。其实被挨打了有什么好榜样，我就觉得这很羞愧，是挨打。我妈说她就打过一次，还出去夸我。后来知道这是妈妈的爱，我妈要不打我了，我恐怕不知道怎么尊重权威了。母亲的话可以随便不听的，啊，不得了了，这样的长大的孩子，妈妈的话要不听，这个人出去完了，他书读再好，他只能破坏更大，他能力越大，破坏对社会破坏越大，负面影响越大。妈妈是典型代表着一个爱的一个对象，这是个爱的一个象征。如果这样的一个对象你都不能听他的时候，我不知道还可以听谁了。他是爱。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不打不骂教养儿女一百招，我在办公室里还有，据说这本书过去叫60招，后来发现啊群众反应非常好，就变成100招。我再查了一下，我为了讲道和管教哈，查查查，没有一招是管教的，不打不骂嘛。那里面说，甚至犯错了，你都不要给他指出来，要等他间接的提醒，或者就生怕碰到孩子的自尊心。哦，那本书很受欢迎，在中国大陆，你看的时候会得到很多帮助。他讲了很多名人怎么成长的例子，但是这个书里就缺一招，我帮他补充以后101招好了。但是题目不要改成不打不骂，那个题目就错了。孩子需要管教。诗人陆游曾经在远古的时代就知道，他说没有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孙的，但是如果不管教的话，那个不是爱的。陆游很早以前就讲过。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不被管教的孩子，特别有些妈妈，我们在农村有些叫不肯理喻的母亲，怎么样的不肯理喻呢？你可以预言他孩子成长会出现什么问题。比如说两个孩子吵架了，妈妈首先过来先问别的妈妈，你的孩子怎么欺负我的孩子的？你听懂了，大家听懂了？如果你不分青红皂白先直问别人的父母，别人的孩子怎么欺负你的孩子，你的孩子就完蛋了。怎么完蛋知道吧？他做什么事情都用你撑腰了，将来直到最后他伤害你的时候，你发现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农村以前教养孩子，正常的家庭吵架的时候，父母过来把他拉开，先问自己的孩子你做什么错了，甚至有的时候还被打了一通，打一通以后有的时候打给对方看了，你打完以后对方心就满意了。但是那真正的不是先打，先问好了。我看有一个父亲被认为好父亲， 他通常是把儿子拉回来先打屁股，哎，我们都很满意。但是那样做也不太合适，那个先不，有的时候可能他委屈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地方是一个管教，他是爱他的孩子，不希望他的孩子，不尊重权威，不希望他的孩子出格。第二个管教不是是第二个是出第一个是出于爱，第二是不是惩罚而是重建。马太福音刚才读的十八章十五节里面说，你先私下劝他，如果他听你的话，你就得到你的弟兄了，你就得到弟兄。目标是得到的，不是去拆毁他，不是去惩罚他，得到你的弟兄。加拉太书六章一节里面说，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回来，挽回是重点，责罚是手段。雅各书五章二十节里面说，如果一个弟兄一个人在一个罪人在迷路上，你把他挽回，这在神面前是可喜悦的事情。所以挽回把他领回来，他走偏差了。网络上发到一个照片，很多人有很多，我发现这样 restoration 这个发现很多女的，男的不多。女的照片过去多半是可能过去照片黑白不太好，或者有些坏了，他很多人去做这种把他照片修复了，这个是据说是一个很好的生意。我找了一个小 boy， 过去你看这是小时候的照片，可能破损了或者黑白的，但是后来可以把它修复的。教会纪律也是一样，当我们顺着私欲，我们一些神的形象在我们里面破损了，教会纪律是来修复你，帮助你回到神原初创造美好的形象里面。斯布顿牧师在过去的时代就曾经这样指出来，他说 When God chastises his children, he does not punish as a judge, but he chastens as a father。当神责罚他的儿女的时候，他不像法官那样惩罚，而像父亲那样惩戒。所以当神这样用这样的方式来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那时候希伯来书说那时候就是不舒服的，不喜悦的，但是后来经过这个以后会结出平安的果子来，那个义果，然后这样的生命能够跟神圣洁的性情有份。第三个，为什么要教会纪律要防止罪恶扩散？防止罪恶扩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讲到，一团面教会使全团都发起来。他得到一个乱伦的一个弟兄，他不但不听劝，还觉得很不错。保罗说，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这个人要不赶出教会，就表明教会认可他做淫乱的事情、污秽的事情。他说连保罗说连外邦人中间这种事情都不多了。教会如果容忍他，就是认可他，他也认为没有问题，哦，以后就有好多弟兄做这样的事情了，这是很严重的罪，但是公开严重了，而且不听规劝的。刚才讲过三个标准，公开严重又不听规劝，保罗说要把他赶出去，因为不赶出去的话会影响到别人。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 五节第五章那里也提到说，犯罪的人应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特别是长老，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长老犯罪了，需要两三个人，不是一个人，两三个人长老会才接收控告。但是长老犯罪了，是更加严厉的来惩罚，因为懂得真理，而且是教导别人的。所以牧师也是其中一个长老，如果牧师长老犯罪了，要更受更重的审判，因为做教师的圣经上说要受更重的审判。所以主日学老师犯罪了，在查经的人犯罪了，讲道的人犯罪了，要受更严厉的审判，更严厉的责备。因为你已经教导别人这样做，如果自己还不会的时候，你要受更重的审判。我听到有些姐妹很鼓励她的先生去做主日学老师，你知道为什么吗？知道为什么吗？不好意思讲啊，姐妹们，你不用讲，我替你讲。你的先生一教主日学回家，马上做家务就好很多，有没有？还是没有？没有的话，偷偷告诉我哈。有嘴教别人， 没嘴教自己，这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最大的特征就是圣经很熟，教别人自己做不到，把付不起的恶加在别人身上，自己一根指头都不肯动。所以教师要受更重的审判是合理的。雅各叫我们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太多人做老师，因为做教师教导的要受更重的审判。第四个，为主人名，刚才说也保护教会的圣洁。当犹太人在犯罪在外面外邦中间主人名被羞辱的时候，保罗非常不客气地指出来，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基督徒告基督徒到外邦人法庭里面，保罗责备他，弟兄告弟兄，而且还告在不信的人面前。接着话如果再说的话，是主人名你丢脸，主人名都被你们羞辱尽了。他说，难道我们基督徒自己不能够解决吗？为什么其弟兄告弟兄要告到外邦的不信人的面前呢？甚至将来我们还要审判天使的，为什么我们弟兄中间的矛盾不能够解决呢？这是丢脸的，不是丢我们自己的脸，丢耶稣的脸。而且教会如果不纪律的话，主亲自要动手。在领圣餐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有些人随随便便领圣餐，轻忽主自己的同在，有人就得病了，也不少，甚至死了。不要轻慢主，不要轻忽主的管教，有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我想主爱我们的一个信号就在于，他在我们细小的时候跌倒的时候，他提醒我们软弱，我们归放，我们回头回到神面前。不要到最后好像一个学生不及格，老师从来不提醒他，最后考不上大学，或者最后出现很大的问题。一个爱的记号就是当你走偏差不在神的道中的时候，有人提醒你。那个提醒你不像配偶，有的时候出于私欲，有的时候会发泄情绪，他是在真理中间来引导你。最后我们来看看教会怎么纪律，那个程序大家也可能也很关心。我们今天讲三个 discipline， 一个是 the point， 第二个 the purpose， 第三 the procedure 或者是 process。 你要记三个 P 也可以，三个 W 也可以，你一下就记住了。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当一个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先私下给他指出来。第一步是私下的，不要张扬，因为神可能借着你私下告诉他，因为有可能只有你知道或者很少人知道，你不要一下就公开张扬告诉全教会。先告诉他，弟兄啊姐妹啊，这地方我觉得你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对你也不好，对家庭也不好，对教会都不好。哎，他听了你，你就得着你的弟兄。但是我们不能保证每个人都听，那有的不听怎么办呢？不听你再找，再找一两个或者两三个知情人士，知道他的状况的，你跟他讲，嘿弟兄啊姐妹，这地方其实你看，不但他刚才这位弟兄给你指出来，其实你真的是不好，不能这样做的。哎，他有可能听了，哦，是吗？你这么两个人一说，好像哎真有道理了，就听了。但是也不排除一种可能性，不听，不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子。升级了，第三步，告诉全教会。再次说，刚才这个罪都是那些严肃的。是会绊倒人的，而且是听不劝，劝不听的，那个才要公开到全教会。公开的时候，有可能公开以后悔改，但是这种人不是太多。但是多半还没公开，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发现还没被公开就逃掉了，这是多半的情况。尤其我们中国人爱面子，还没公开就逃掉了，但是要被驱逐。Excommunicate。今天别人说驱逐为什么？我本来就想换教会，你驱逐我干什么？驱逐是一个这样的时候对你的警戒，乃是使你能够悔改，知道你的罪有多严重，使得有一天你能够得救的。所有的三个步骤都是为了建造一个人，让他知道他的错有多严重，包括驱逐在内。大家可能觉得这太沉重了，但是我想，如果不是真爱，不会这样做。 Tony Evans 是黑人被称很重要的一位黑人的牧师，有一天他的弟弟，他爸爸不知道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不做，他坚决不做。后来他爸爸就教他怎么敬重父亲，就说好，你不做，你现在到外面去，你不要住在这个家了。哎，他兄弟也觉得不住就不住，我就到楼上去收他的行李，就到楼外去了，到外面去了。哎，他忘记了外面下雪，他也忘记了他没钱，他也忘记了他还没有工作，他也没能力养自己，一口气赌气就出去了。当然做父亲的不可能就让他下雪天就出去了，但是这孩子出去兜了一圈，拎着一个小行李包，哎，发现没爸爸不行啊，这个家给我的温暖，为什么爸爸做一件事情我就这么挡着他，想想想通了回来了。从此他的弟弟就学会怎么敬重他自己的父亲。教会纪律也是一样的，弟兄姐妹，不是敬重牧师和长老，而是对神自己，知道主自己的名在你身上，因为你是属于他的。教会不纪律慕道友，你放心的好，慕道朋友今天你不要害怕，教会不会纪律慕道友，因为慕道友还不是神家的一员，你是在寻找真理，纪律只对神家的人。如果你今天犯了严重的罪，公开的罪，教会从来不过问的话，这个教会是非常可怕的。这个教会只要你奉献的钱，他不帮助你回到正道，那种教会跟黑社会区别不大，赶紧离开那样的教会。但是如果教会发现你的问题的时候，作为一个两个那些关爱你的人给你提醒，你要留在那样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那个教会会帮助你从迷途上回转的。不要只停了一个私欲，那个教会会提醒我，那个教会那是爱你的地方。我认识一个姐妹，她隔一段时间就要跟牧师师母来讲她的问题，多半都被我们劈头盖脸骂一顿，批评一顿了。我们不骂人，我们责备人，被责备，哎，再过一段又来，又把她不做的不太对的事情告诉我们。那有一天师母就问她，姐妹啊，外面的人怎么说呢？你做的事情外面人怎么说？她说外面都是劝我去怎么做，多半都是很快就解决了，离婚了算了。他说就你们两个一直说不要离婚，不要离婚，要按照主的爱带对方。他说就你们两个这么劝我们，而且还会被你们责备一通。我们夫妻就很喜欢这样的人，我们不喜欢骂人，也不喜欢责备人，但是我们喜欢那些愿意知道我们会怎么说的。他还是来了，他要听他喜欢听的话，到处都有，他网络的朋友里面很多都可以告诉他喜欢听得到喜欢听的方案。但是非常感谢神，我相信神的灵也还在他身上，知道那种路是走向毁灭的，对他家庭对他个人都是毁灭的，但是他还愿意回来，隔一段都要回来 check 一下，隔一段都被我们责备一通。我为他感谢主，神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当我们还在微小的偏差的时候，他就差弟兄姐妹知情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人来提醒我们。如果你到现在为止在教会里面还没有被人提醒过，是两种类型。一种就是你的生命已经像圣徒一样不需要人提醒了，你都在可能帮助别人了，还有这样的一类人。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你跟教会群体还不够近，刺猬靠近的时候会互相扎的，靠得远一点他就不会扎到别人。所以我们在这样的群体里面保持一个所谓的一个不伤害的距离，以至于我们不受伤害，其实那方不是受伤害，不被提醒。但是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够近够近，以至于可能互相扎了，但是互相提醒，互相保护，互相爱护，带着纯正的动机来提醒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因着主的名也出于爱，也不使得罪扩散到别的地方。好，那主的名因着一群人在一起生活，我们得到神得到荣耀，我们也被人认出来，这群人真的有勇气彼此对付的人。归荣耀给主，一起祷告。接下来就我们满心的感谢你，给弟兄姐妹这样专注在聆听主啊，不是人的声音，乃是从你来的。主啊，我们凭肉体血气里面，我们都不愿意被提醒被批评， 但是主，你把我们放在一起，主啊，因着你自己的爱，你真理的教导，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甚至彼此提醒。主啊，这样的爱，你给我们这样的坚定的爱，坚定不移的显示出对弟兄姐妹的爱的时候，你给我们也做了合宜。主啊，用温柔的心来劝导，主啊，使人可以从迷途上回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做的敏感，做的温柔，也做的坚定。好，让主你自己的名借着一群坚定彼此对付的人得到荣耀。奉耶稣名求。